女人不壞，有我 Kinky 喺度。 真人睇其實都 OK 嘅，但係一影相咧就哇出曬嚟嘅嗰啲。 係啦，咁所以男仔咧就插穿去，咦，本身你冇咁白嘅。 係啊，所以我哋平時用個粉撲上 咁閒 咧，係 得閒細心嘅男人。咁大家討論過啊，又係喎，原來得閒細心嘅男人係最得女仔歡心嘅，因為佢哋會諗好多嘢去氹個女仔啊。因為係 咪？但係如果富二代好得閒咁，你又都唔中意？ 我唔中意㗎， 你唔中意 佢眉形整到好靚啊，好韓式甜美嘅時候，但係佢 miss 咗將佢冚淺色嘅時候咧，其實就會。 就俾一眉道人， 失色咗咯。 如果要一眉道人，我覺得我即刻幻想都係係蠟筆小 新 咁樣啦。 但同埋我自己個意見就係咧，始終 黑色、灰色、藍色。 藍色邊只藍色咧？ 呢只藍係 係後面嗰啲 A4 紙盒藍色，保抗力藍色。 唔係深藍色。 深藍色啊！ 係。 全女班偵探的調查總監， 密室啲嘅環境，因為密室嘅環境正常喺一個心理上面嘅角度咧，你會感覺比較安全嘅，你個戒備心自然 防視啊，同埋 個防線會減低啊。所以當嗰陣時嘅情況之下咧，如果我哋混入去揾一個有利嘅位置咧，分分鐘我哋就會影到我哋所需要。 咁我就喺拉薩留多咗一日，咁諗住去呢個最宏偉嘅呢個布德拉宮，去到嗰度，咁一睇原來哦。啲門票都要200多元一張票咯，又唔合乎我啲個經濟， 即係好乜都要計過。 係啦，我要計㗎。咁唯有唯一一樣嘢咪圍住呢個布德拉宮咪行咗一個圈咯。 你覺得佢咩時間有警棍咧？ 會喺依個地方出現咧？明明就住大埔，成日喺九龍塘出現嘅。 或者你星期一晚8:30，女人不壞。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翻嚟第二节啦，阿迪，你咪有啲行业上嘅嘢想探讨下？ 好啊， 咩行业啊？ 先讲券商先啦， 真系苦不堪言。我唔系讲香港个券商行业，香港个券商行业已经好苦噶啦， 本身就苦， 本身系苦， 苦咗几年。 但系大陆嗰个券商行业就系苦不堪言， 苦得紧要。 点解咧？脾肺又大，人又多，间间都讲紧个员工都10,000多、20,000人，生意又少，前景又唔知，咁点解前景唔知咧？啲中国大妈嚟香港盲抢金输钱。跟住又盲搶 A， 搶啲 A 股又輸錢， 輸錢。 係，跟住都唔知下一彎揾邊個買。你話揾有啲國家隊買貨係真嘅，國家隊真係我諗周不時唔覺佢都衝入去市㗎啦。咁嗰啲始終做唔到氣氛，即係做唔到個行情出嚟啊。股票行最緊要就係哇，即係三姑六婆又衝入去，李嘉誠、李兆基又衝入去，咁就最好。咁但係而家你得翻啲國家隊，唔知幾時。又整个盘落嚟做下都好过冇吓，咁但系就唔够冚皮肺嘅。咁而家理财产品，即系今日银监就公布理财产品，银行咧就要开始上报，上报翻啲佢哋嘅理财产品。咁啊呢啲冇咗，即系你上报得嚟，下边就一定系守紧噶啦，一定勒住噶啦。啊，有嘢做我都唔敢做啦。我老细仲喺度上报紧，你下边就冇理由走去开新 product 走去卖噶。咁啲股票行又少一啲生意。最惨新股本来话出，而家又褪态啦，应该 系啊。 咁新股又少啲生意，左少一忽，右少一忽，但个皮肺就冇得缩。咁所以唯有就 cut 人 ，cut 人你都知噶啦，啲股票行里边啲高层个个腾楞瓜瓜楞腾，点 cut 啫？系嘛，个个都坐喺度唔识做，打乒乓波啊最叻，打牌啊最叻，锄地啊最叻，斗地主又叻，净系唔识做生意嘅啫。但系就要养埋一堆，咁你话点搞啊？你话点搞啊？ 唔系我可以讲一讲内地嘅情况嘅，即系首先第一样嘢啦，即系去到我。早嗰兩晚啊，定唔知琴晚啊，翻上去揼個正骨啦 ，OK。 嚇，你唔使 emphasize 正骨兩個字嘅。 我好 emphasize 呢樣嘢，唔係阿牛 ，OK。 咁啊，话说嗰间嘢咧，都好鬼多啲大款去嘅。咁但系听佢哋讲咧，佢话咩咧，就系、是、唔见咗好多大款， 梗系啦， 多咗好多咩咧 ？OK， 多咗好多香港人上去， 系啊， 但系咩咧？但系咧就做唔到生意嘅啲香港人，点解咧？啲香港人上去咧就系咩咧 ？OK， 可能入完房之后出嚟就睇波，睇完波就瞓觉， 系啦， 都谂住咧洗嚟咧两三嚿人仔咁样，就算数， 就算数啦，阴公噶。 咁同埋即系另外一方面啦，就系、是、喺食肆嘅层面上，亦都系啦，就系、是、少咗真系好多大款嘅吓。 依樣嘢梗係你大款你都唔敢出嚟啦，人家打緊三公，周街都手機，你食得貴嘅影住你都食唔落啦，係咪？第二樣嘢就真係縮咗㗎嘛。今日李克強喺國務院常務會議都講，三公消費就一定縮，政府要過緊日子，咁呢啲真係要知何謂緊日子㗎啦。平時你大魚大肉嘅，咁你而家你要清茶淡飯，你做個樣都要啦，大佬，係咪先？咁所以即係我咪講咯。好嘅公司你啊无论如何都要抄，唔好嘅公司你无论如何呢都唔好抄，就咁解啦吓吓。咁啊即係因为个行业系唔得啊，个行业唔得，你话几时先至会得呢？即係咁讲啦，就係上呢几个礼拜我喺呢度节目都讲咗，即係个商业模式嘅改变啦。如果呢个商业模式嘅改变真係可以贯彻到落实到嘅话呢，对券商股长期係有利嘅。 啊，但我会咁样睇喎，呢一铺呢即係可能而家就七月啦，可能行到去即係可能呢个最呢、这个坏嘅时刻可能捱多过去成八九个月啦。我嘅睇法系呢，人仔真係可能会要扁喎。 唉，人仔扁係一个好深远嘅议题嚟㗎。 但係我觉得即係我睇嘅係嗱，唔泵水嘅情况之下搞唔到，亦都唔会话所谓国际化嘅人民币，唯一嘅方向性可能係扁一扁。 扁係需要，我上个两个礼拜都讲扁係需要，因为出口下跌咗你係要贬值。但係个问题就係、是、你扁係关乎于中国人的面子的问题， 但是 即政府的面子问题。 我知道，但是一贬就万事皆通的了。 但一贬就风头火势的。你一贬啲人是会中国人是会好点讲啊，好直接的，有时有啲嘢美国人一样的。不要以为华尔街好巴闭，其实华尔街以外的美国人好猪兜的。中国人一样好多猪兜的。即会觉得以往 你好过 A 股咁猪兜。 你好多人都认为就是说中国几好啊，刘胡温几好，江泽民几好，点解啊，我哋个人民币越嚟越值钱。我哋个人民币越嚟越受到国际认同。个个都话要个人民币。咁我作为一个国民身份嘅话，我好自豪。你而家同我讲你习近平李克强上一台贬值。当然你有大条道理话贬值其实为你好。贬值救经济，贬值点点点。 是。 但是直接即係一個 basic instinct， 啲人哋會覺得貶值就係你做得唔好囉。 係，咁但係你好過而家個上證啊，大佬上。 唔會啊。 上證收咩？今日1994啊，朱鎔基時代啊， 嗱，收購。中國有13億人，有1億人係長期股民。有而家有1億人已經係縮返我咁就即係2-3千萬人啦。 係啦、 啊。對於嗰12億人係從來冇掂過股票嗰12億人呢，佢會覺得股市跌其實唔關事。股市有股市的游戏，经济有经济的游戏，我是关心的我是中国人的面子、啊、我要行出去外国扫他名牌，拎啲人民币出来过个金睛火眼、我就觉得威啦。你而家同我讲贬值，喂，我个国民身份地位低微咗啊，呢啲嘢弥补唔到我个心灵嘅创伤啊，定。所以贬与唔贬之间已经唔系一个经济议题嘅问题㗎啦、已经系讲緊好多社会嘅问题㗎啦、 所以返转头讲啦，就话券商股即系点解会跌得咁惨淡啦，先讲即系6030大佬12.38，嘩，我諗 冇前景，冇明天， 接近52周低㗎啦，12.38 係呀，当然你可以话即系呢个嘅黑夜降临，跟住就白天即係嗰、个咩白天就会嚟啦嗰啲。咁你个黑夜几时降临呢？咁我啱啱想讲嘅就係话你个商业模式真係贯彻地改变到呢，个白天係真係有机会嚟嘅。 各退民進，如果整個股票市場裏面個人企業嗰個份量係縮小咗嘅，股民覺得買緊嘅一啲嘅 decent 嘅民營企業係有活力嘅民營企業，我哋上個禮拜講，即係再上個禮拜講，譬如係一啲嘅新經商啊模式之下走出嚟嘅民營企業，個個好有活力，好有創新啊，好鬼 Apple 啊，好似 IBM 啊咁樣，啲人就會願意去買呢啲股票囉。如果你走一紮嘅股票出嚟都係國營背景，哦個老闆個阿叔其實就係唔知邊個常委個同學個契爺個女個女婿，咁你唔會鍾意買呢啲股，國內啲人都已經唔鍾意買呢啲股㗎喇。因為佢驚，你當然以前呢啲政治光環就係個股價上升嘅一個好大嘅動力，咁但係呢啲政治光環隨住嗰個嘅習近平同埋李克強上台之後，呢啲光環仲係咪有幾盞探射燈射住呢？可能熄晒燈㗎喎。咁你咪熄咗燈，我唔知，出平保為例，你而家溫家寶嗰度係咪熄咗燈呢？我唔知㗎喎，但我買咗你平保佢係咁跌喎，大佬啊，我就要 assume 你呢啲係無妄之災㗎啦。咁我都唔想買親啲股票我都要受啲無妄之災，反為如果我買隻中國 IBM， 嘩佢又做得叻仔，有時候當然即係行業上面有上有落，經濟有起跌，有起有跌，我都可以受得到。但我淨係買你個政治光環嘅話，好鬼賴嘢㗎喎。呢樣嘢亦都係喺香港市場裏面呢幾個月嚴重地發生浮面。最佳例子就係隻新世界。新世界當日CY 上台，個政治光環光到殘眼，個股價升到你爆燈，升到你唔信，攞完波鞋街，嘩跟住鄭家純意氣風發，嘩冰冰冰冰咁樣直頭當正自己係地產大王咁滯，升到爆，跟住呢個嘅 CY 講一句，欸，我哋同呢啲富豪呢冇關係嘅，砰一聲冧落嚟。你是股民的，你是不會願意去抌錢去買這些政治光環的強弱度的。你會買的就是新世界究竟它是一間什麼公司，它的所謂的基本價值基本因素我度掂了，抵買你就買，不抵買你就不買，這麼簡單，股民就是這麼簡單的東西。所以正如剛才講，就是說啲券商股要來另一個春天，就真的確實現在 A 股裏面有一多些 decent 的民營，記住我 emphasize 是 decent，就正正經經的民營企業，真係去搞做生意，真係去做大盤數，做靚自己嘅行業，先至吸引到大眾嘅市場入返去股市裏面，先至啲券商股先有運行囉。咁所以你話係咪完全死晒，我又唔，我作為一條大中華輪，我又唔會話死晒，但係你話係咪好難搞，我作為一條大中華輪，我都會咁講，真係好鬼難搞囉。咁，所以你話券商股梗係唔買啦。呢啲咁嘅風雨街飄搖嘅階段唔買得，政治光環嘅強弱度你香港你已經係冇得估啦。 冇得估。係 咪你突然之間可能下個禮拜你發覺陳茂波同李嘉誠傾偈，跟住CY 同四叔食飯，跟住發覺嘩之前你哋唔撐場嗰啲而家返返嚟喇喎，啪嗰陣升上去，你吹佢唔漲㗎喎，跟住鄭家純跟住個波鞋街收返咁樣，嘩啲你冇得估喎大佬啊，係咪先，咁所以呢啲嘢股民係唔鍾意玩，但香港而家係陸陸續續咁發生緊，即係香港，我成日都話香港個股票市場係自淹緊，就係咁解，因為港交所唔知道啲股民係鍾意啲乜嘢股票，港交所亦都唔會 care 啲股民嗰個感受，就係好多呢啲政治光環套咗啲上市公司裏面，你買淨唔買啫，係咪梗係唔買啦，我做好多嘢我估唔到，我唔知道個時間我計唔到㗎嘛，咁所以券商股雖然好多新低俾你玩，但係呢低處又未算低呢，就唔好亂掂住啦。咁啱啱講啲澳門，咁講下答下幾個網友，金沙，咁我真係確實嘅據聞金沙就好似係收咗一啲海外賭場返嚟嘅，咁但我就真係唔知道佢係會擺喺上市公司嗰度，還是擺喺金沙母公司嗰度，咁但都係利好嘅，金沙近排嘅股價都靚仔嘅。OK， 喂，唔識睇喎，有樣嘢，澳門賭業股，你問我實地考察啦，我 永利得唔得啊？ 兩三個禮拜啦， 永利有冇去過？ 有去過， 得唔得㗎？ 你講咩得唔得先？多唔多人流係咪？ 係多唔多人流啊？第一， 全個澳門個賭場喺六月份嘅時間，我過咗去三劑，其中有晚係禮拜六晚十點零十一點，完全唔多人流。 OK， 第二個問題。 第二，好，你講。 邊個賭場最易贏錢啊？ 邊個賭場最易贏錢啊？ 對於你嚟講， 十六鋪。 咩嚟噶？邊個噶？ 四二太。 哦 ，OK，OK， 啊，十六鋪。 十六鋪，跟住如果再去落去嘅，其實就嘉力士 OK 嘅，即我應該咁樣講。氹仔嗰嗱，唔好話贏錢與唔贏錢，成個發展嚟講，氹仔嗰邊其實 OK 嘅，俾人嘅感覺，因為陸陸續續亦都開翻啲新嘅賭場出到嚟，甚至係唔，我記得嗰邊開幾個新賭場啦，細嘅賭場啦，因為佢、因為佢嗰、那個通道咧係行到連埋好似一個好大型嘅商場，你永遠都成日都唔知去咗邊嘅，行到可以，咁、那個感覺 OK 嘅，即係話你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是、哦，你行街購物。中意入去賭兩手， 即係唔使曬太陽嘅， 跌咗啲錢，跟住哦當係遊客咁計，攰啦，上翻去酒店游水攤頭食嘢買嘢，齊搞得 O K 嘅。調翻轉喺所謂永利啊嗰邊啊M G M 搞嗰扎嘅時候，你嗰個嘅感覺就係、是、你做唔到個連貫性咯，你始終都要落街出到去，即係賴人城咁比較上係已經好似勾咗出去啦，勾咗嘅。 但我话俾你听下，如果你想赌钱赢钱咧，去永利啊。我班朋友都大陆人嚟嘅，佢铺铺都执唔少嘅。 嗱，我想解释少少咧，近期呢两三个月个澳门博彩收益率咧，唔系话一路都创新高嘅。 系， 其实系普通牌已经再冇咗100蚊嘅股仔啦。比較嘅即係 popular 嘅賭場 ，OK， 甚至係舊葡京咁， 幾多啊？最低 200，舊葡京、新葡京已經全部到200啦。 哇，唔啱喎啲， 而有50嗰過去啲50蚊揾到嘅賭台都好咧，咁啊去到100，咁所以咧嗱，調轉咁諗，可能人流少咗，金額大咗，而導致到嗰個博彩收益增加。我就話唔識睇嘅原因，呢個係我覺得嘅因素啦。第二樣嘢嘅就係、是。因為我唔係大佬，我唔係好有錢嘛，我入唔到貴賓廳睇㗎嘛 ，OK。咁但係返返轉頭喺普通嘅賭場嚟講，你見到一啲台可能around 落去都5000蚊一張嘅，或者你去到即係例如嘉力士咁計啦，佢咪浪高咗嘅，平均3000-5000嘅最平嗰啲都好。其實唔係圍繞住都係3000-5000蚊，而睇到嘅嗰啲。落地人平均住買一鋪都係2-3萬啦 ，OK， 經過去嘅時候，但係再冇見到一啲所謂2-3萬蚊低住額，即係最平嘅台嗰啲咧，就真係冇乜人坐啦，已經。 係啊， 係啊， 哇，咁200蚊先至賭一鋪嚟噶， 貴㗎， 哇，啲高消費喎、啊，大佬。 嚴峻㗎，我想講，澳門係個賭錢嗰度係即係個注碼係升咗一倍㗎，100變200蚊升一倍㗎。 因為我有幾個大陸人咧朋友咧，成日過去永利啊，佢成日過去澳門嘅。咁但係佢近呢半年咧，佢全面住宅喺永利，因為佢鋪鋪都執1000幾2000個翻出嚟嘅。 哇！ 佢帶五球入去執翻1000幾2000個翻出嚟嘅。咁所以佢成日話咧，話永利呢只股票真係唔得，淨係輸俾你都輸死佢。佢係好易執，可能係風水問題啊。咁所以下次你報你永利蒲一蒲睇下。易唔易執錢啊？ 同埋冇啦，即我又可以講下幾間嘅賭場啦，去開嘅係舊蓬京冇乜人啦 ，OK， 即係已經人流唔多㗎啦，少得好緊要㗎啦。就算你話新蒲京都好，都唔係太多人。咁而人流調咗去邊度呢？其實係成我自己感覺覺得 氹仔啊， 由四月開始嘅係，其實真真正正內地人去賭錢嗰個人流呢係減少咗。幾多下？我感覺上減少咗3-4成啦。係咯。咁然之後，好平民化嘅仍然都存在啦，仍然都係16鋪度啦。OK， 因為繼續都係100蚊台嘅關係啦，佢未去到200蚊啦，所以就調翻轉就多人啦。我話 16鋪喺邊嘅？ 16鋪咪就係 喺氹仔定係？ 唔係氹仔，都係過曬大三巴沿住嗰條馬路盡頭咯。 OK， 系啦，下次带我去，我未去过。 OK， 咁然之后就你话去到好啦，氹仔嗰边，氹仔嗰边系另外一个领域嚟嘅，另外一个领域嘅意思就系话，真系有少少外国人喺嗰度嘅，但系唔 即家庭 feel 啲， 家庭 feel 啦，唔、okay. 多，但系多嘅句真系唔多 ，OK， 唔多人嘅，咁所以就系话成个即系 OK， 永礼就 keep on 都系咁嘅样啦，不是又唔系话流失得太紧要嘅 ，OK。 都可能风水唔好啊，易搵钱啊。 嗯， 你下次带我过去永里，我拎翻300蚊过去同佢骗过。真系噶，啱啱我班大陆佬就系七一嗰阵时过去啫嘛，礼拜六、礼拜日、礼拜一带500万过去，咁啊每人都执咗1000个翻嚟，嗰个永里都输几千个。 嗯， 哇，都几个阴公喎，真系，佢哋话易到好似提款咁样噶。 嗯。 哇！坐入去买乜就中乜咁样噶，个几次噶啦。 而我过去 契弟真系， 而我过去多咗嘅原因咧，系因为我觉得多咗香港人啊。 系啊， 即个因为可能系减少咗内地人嘅关系啊，所以个感觉系多咗香港人啊。 哦，即系你本土捻啊，你 系啦， 冇用啊， 本土捻。 咁所以咁讲翻啦，嗱，金沙咧，我系真系知道佢买收咗一个海外赌场翻嚟，但系我唔知派边。但系金沙近排估计系靓仔嘅 ，OK 嘅吓。咁啊喺澳门股当中，其实澳门股近排上上落落好大嘅，上炒得，即系都要小心。正如上一次咁讲。即係啲大款錢喺澳門裏面已經係開始陸續咁退潮呢，咁一定有影響嘅，因為賺最多就係呢一扎㗎啦，咁嗰啲賭親同你拎幾千個落去賭嘛，大佬啊，咁而家佢哋唔嚟嘅話，你要靠啲平民百姓阿的呢一類100、200同佢賭嘅，即係要幾多個阿的頂一個啲咁嘅人啦，大家可以心即係可想而知。咁另一隻就係最多人問嘅102啦，依家嗰個阿大師話齋嘅過海巴啦，咁啊停咗3个礼拜牌啊，咁我真係非常之多謝佢停咗3个礼拜牌，即係因為停咗牌當冇輸過 啦。最好嚟嘅其實都係停住先。係 啦，係停咗喺度啊，真係犀利啊！ 塞住車先 啊，咁啊，大家知啦，俄羅斯嘅度假村咁就已經係 park 咗入去，咁但係即係而家佢有個所謂嘅 reverse takeover 嘅嘢，咁啊其實道理好簡單嘅啫，咁啊唔需要太擔心，只係啲手續上要即係同聯交所同埋即係 SFC 邊搞清楚嘅啫，因為佢而家收購一件。几大規模、几大 size 嘅嘢啦吓，咁啊，所以即系俾人会质疑就系话，喂，究竟系你收购人定系人哋收购你个壳啊，大佬啊咁样嘅啫。咁啊，其实呢啲问题不大。咁啊，等佢复牌啦。咁啊，但系你话复牌个股价会有咩表现呢？如果你早一两个礼拜复牌，即系个市未跌之前咧，我会觉得即系3个几一复牌上5蚊、6蚊咧坐定粒路。咁但系确实即系呢3个礼拜个市跌咗好多。咁啊，所以佢復牌嘅時候嘅估計，需唔需要 discount 翻呢幾個禮拜個市個跌幅咧？唔知嘅咁啊，但係我相信應該係會賺到錢嘅咁啊，但係即係個問題就係我唔知佢幾時復牌啦咁啊應該唔會超過1个月啩，唔會停多超過1个月啩，因為如果多1个月嘅話，要停足2个月噶咯，咁好緊要呢單嘢咁啊，所以102嘅唔使問噶啦，咁都停咗牌咯，咩問嚟都冇用噶啦，係咪咁啊，另一隻好多人問喎。就好孩子喎，1086喎，咁啊呢间公司啲 product 我睇过下 OK 嘅，因为佢好多 product 咧卖翻去欧美市场，咁啊欧美咧对于呢啲咁嘅婴儿即系 B B 细路仔产品咧嗰个品质个要求系非常之高嘅，唔单止你个材料个品质同埋个安全个规格咧好犀利嘅，咁就即系譬如你好简单，你拍一只大陆牌子。同一隻譬如好孩子或者日本牌子嗰啲婴儿用品嚟比较嘅话呢，就当然睇落去大家差唔多嘅。即你知㗎啦，即係 BB 凳咁都係咁嘅凳㗎啦。嗰啲汽车嗰啲设位大家都係咁㗎啦。咁但係喺安全嘅規格上面呢，確實欧美市场係嚴緊好多嘅。即係我好清楚啦，因为我屋企有个细路仔。咁我买嗰隻譬如日本嗰啲嘅 BB 凳呢，咁嗰张凳呢，佢无论佢点爬点样喺上面跳，点样系左爬右，喺个椅背嗰度咧跳来跳去咧，都唔会冧嗰张凳，好劲抽噶。咁但系嗱，好简单啦。旧年我有个大陆嘅朋友就啱啱有个 B B， 咁我喺嗰个婴儿展嗰度咧，求其就买咗张，我真系非常之对佢唔住，求其买一张大陆做嘅，就赞系仿真度极高嘅 B B 凳俾佢，嗰个牌子。有隻 Chico 啦，我睇人知啦，咁啊爭一個字嘅啫，咁啊我博佢唔知啦，咁佢真係唔知，我真係冇牌嘅，咁啊用咗6个月到啦， 成張嘢散咗，咁、我真係 very 對佢唔住，好彩佢個細路仔冇事啫，如果唔係我都真係良心過意唔去。咁所以即係其實佢做啲產品確實喺歐美市場係有 market 嘅，做到嘅，係都個 branding 咪打到出嚟。咁但係佢面對嘅問題就係話個競爭係相對係激烈啊，因為你第一你要打歐美嗰啲高檔市場，第二你要打翻即係。呢、這個嘅日本嗰個嘅 mass production 個市場，其實而家嬰兒產品呢一類嘅嬰兒產品咧，好似七八年前中國車嗰個市場嘅、一方面你要打緊歐美嗰啲嘅高級車，另一方面你要打日本嗰啲安全性高但係平價嘅車嘅，咁但係條血路係殺到出嚟嘅，咁所以好孩子我覺得係 OK 嘅，咁但係即係可能係之前即係個股值直接高啦，咁所以個股價亦都係殺得落嚟比較快啲，咁所以呢啲我覺得你可以睺位嚼佢嘅，咁但係喺呢啲咁嘅風雨飄搖嘅市況裏面，都係當然正如頭先咁講，就係話你揾個低位去買佢唔係咁容易，咁所以你要慢慢捕捉住個股價啦，咁我睇下今日收$3樓下嘅，咁我睇下有冇機會2.5啦、OK 嘅，即係 fundamentally 呢隻股，我覺得係可以同佢長線同佢練一練嘅，唔錯嘅間公司，我見佢嘅管理層都係即係唔係傻傻滾嗰啲人啊，唔係烏裏單刀啊，搞震啊嗰啲，個負債比率 OK， 呢兩年佢都做咗好多嘢咧，就將個負債比率降低嘅，由差唔多100% 咧跌到落去70% 左緊，都算係健康啦 ，OK 啦嚇，咁另一隻就係我之前嘅愛股826啊，死啦！我屌，我連佢個名字都唔記得咗添。天工 系 天工国际吓，咁 fundamentally 喺今年佢半年嘅业绩咧，据我了解大概系增长20%咗紧啦。但系个孖展会跌啲嘅。咁所以你睇一个市场点样反应啦，睇追求个盈利增长啊，还是系 keep 住一个好嘅毛利啦。喺毛利会跌少少嘅，因为冇办法，因为系即系嗰个上半年全球嘅经济都系叫做粒粒地吓，咁所以佢有啲嘢要平啲卖出去。咁但系即系确实佢呢几年我接触呢间公司，佢系做到好多一啲嘅出口市场啊，一啲外国订单去做到吓。咁近排佢个股价跌得好犀利，因为之前好多友集行咗喺2.5嗰度炒镬金嘅吓，咁但系市况逆转咧。咁呢啲人咧就褪貨出嚟，碌到落個八係一個可以買嘅位嚟噶，博翻去即係唔好貪心，博翻去$2咧，我覺得都係有機會嘅呢只，咁所以呢啲股你可以留意翻咯，因為 fundamentally 係 OK 嚇、應該如果你話國內嘅拆息風暴抽咗啲利息上去，對佢哋個利息開支應該唔會太大打擊嘅 ，OK 嘅。反為嚟講，即係啲紙業股你要小心啦，即係尤其是九紙嗰啲啦，即係個 gearing 係比較高嗰啲咧，即係呢啲拆息風暴咧，隨時佢同你 book 條數個利息開支咧嚇死你都唔定啊。咁同埋即係資金鏈，即係前方令到佢哋個資金鏈斷層啊，亦都係要留意咯。咁即係譬如係826啊，呢啲資金各方面冇乜問題，佢隨時即係我話俾你聽，佢。唔介意个股价有压力嘅话咧，佢又等钱使咧，佢随时批股，一定我包写包单，一定有外国基金肯接佢啲股嘅。好多人对有兴趣，那个 P E 唔贵啊嘛，跌到个八讲紧低单位数字嘅 P E 嘅啫。咁呢啲可以即系趁个市跌嘅时候可以及一及咯。咁冇办法啦。咁而家个市况系风雨飘摇又唔稳定嘅话，咁就要小心。咁另外好快咁讲啦，即系纸金。咁有人问话点解啲金价跌啫，只纸金都唔使咁伤噶。 冇根啊呢只。 即系我经常讲。你睇好金價你就買金，你就唔好搞呢啲金礦股，呢啲金礦股條數簡直係爛嘅。 一係買 ETF 講真。 係啦，一係買 ETF 講真，但係當然你會嫌佢慢啦、啊。咁但係你買金礦股佢係快囉，即係跌得快囉。睇下點得睇你點睇囉。金礦股真係唔好掂，隻隻爛嘅。 同埋講一講嘅金礦股過曬㗎啦，唔會再有神話出現㗎啦。 唔會呀、啊、係呀、啊。 因為只有嘅係跟住股市跌就跌 ,ok, 個金價升佢係未必 會。佢係未必會㗎。升噶，系啊，因为如果佢系纯粹勘探，掘咗嚿金出嚟买咧，冇问题。但系里边有好多数佢要开嘅，你亦都投资者嘅话，亦都好多数要同佢计嘅。咁佢嗰个嘅掘出嚟，同埋变成一个制成品推落市场，中间实在太污糟邋遢啦。咁另外就系荣盛啦。 啱讲过啦，用性唔好掂啦。啱讲好多就係啲政治光环嘅嘢，用性係以往嚟讲政治光环极光嘅一间公司。你諗下，一间造船公司，你全世界都係一定有好长嘅历史先至可以做到呢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嘅 number one， 但佢好短嘅历史嘅啫就已经做咗 number one， 民营最大造船公司。亦都係嗰陣时讲到话要推去上去 Fortune 500啊呢啲咁嘅 level， 作一啲国际级嘅公司，因为点解？因为佢有胡温照住嘛。而家佢冇胡温照住，咁咪搞到粮又出唔到。嗰、那個 gearing 又大，條數又唔知點搞，生意又唔得，所以榮盛跌到咁樣冧冧冧咧，唔好掂，唔好掂，因為嗱你唔知你突然之間佢個可能個政治光環又再攤翻著啦嚇，咁啊但係而家佢個政治光環完全係熄曬燈嘅，呢啲真係唔好掂啦嚇。另一隻嘅就係857中石油。 哇，唔掂得！ 呢只又系唔好掂，有位呢两日俾大行唱翻好，兼且个金价弹翻上99蚊，佢个股价升咗两日，但今日唔系好对板。就当然今日嚟讲，可能系跌咗500几点啦，吓、啊，但佢唔系好对板嘅，咁要小心，佢里边可能真系可能有啲人事嘅问题嘅，吓、 嗯 啊，因为对上嗰半年佢嘅股价真系散晒，吓、 嗯 啊，对上一半年个油价系咪急跌咧？冇急跌过，仲有升添。啊！但系个股价散晒，你可以可想而知，第一佢可能系个炼油嘅问题，第二样嘢可能真系佢个人事上边有啲双亏嘅疑惑喺度，咁啊呢样嘢即系857要小心啲。另一只384啦，就系、是、呢个中国燃气啦，咁啊恭喜大家，我亦都赚咗钱嘅，咁啊今日竟然就抽埋上8蚊添，我7.8走晒啦，啊我7.3毫几翻嚟，7.8走晒，8蚊今日上咗8蚊，咁炒埋呢一弯好啦，见好就收啦。咁、啊、因为只135同样嘅135呢就跌到淋淋淋嘅、 嗯 啊、昆仑能源有啲又淋淋淋，昆仑能源买得过嘅12蚊，以为你可以博中线啲嘅，因为我觉得嗱，点解啲燃气股会跌呢？因为中国嗱、我冇喺呢度节目讲喎， 冇讲过、啊、 因为七月之前中国一定要加天然气价，如果你七月唔加天然气价嘅话呢，冬天一稍微冻啲呢，隨時出現氣荒嘅，咁佢一定要加天然氣價，令到嗰啲嘅生產商呢係願意增產嘅，咁佢終於喺前日就真係加咗價啦。咁但係加價裏面呢，135同埋384呢做同一樣嘢呢，兩個股價呢係完全係相反嘅，384升，135呢昆仑能源呢就跌到冧嘅。咁昆仑能源跌到冧，當然好多解釋，我覺得解釋好牽強，其中一個解釋就係話呢，你上游加天然氣價啫，135嗰啲做下游嘅冇得加價，轉嫁唔到啲黐線嘅，做呢啲公司一定轉嫁到個成本、 嗯、 一定轉嫁到落去，咁所以即係昆仑能源跌呢，我覺得係有人想收貨、 嗯、 做大行報告出嚟踩低佢呢，踩落去呢收貨嘅，你可以陪佢收嘅。 喂，兩注錢啦、啊、呢一隻講真嘅12蚊，12蚊邊今日收12.08啦， 我覺得12蚊一注， 一注10蚊一注， 10蚊一注，系啦，跟住你揸长啲，揸到可能你真系要半年时间啦， 系啊， 去到下年年头，等佢每年年头都有一单收购嘅、 嗯， 你咪等佢下年嗰个收购，睇下有冇机会，即系16蚊啊，唔好贪心啊，譬如14蚊啊，咁啊嚼咗佢咯。 系啊，呢只 呢啲 OK 噶， 呢只系啊，12蚊，我唔知啊，今日落翻去12蚊边。 系啦、 啊， 所以 呢只 OK。 我自己都会调转啦，384走咗咧，我唔玩啦，佢强势，我反为唔掂佢啦。135弱势咧，同一样嘢，你嗰只咁弱势咧，我会。佢 classify 佢係俾人收緊貨嘅啫，咪、 嗯、 陪佢收貨囉、 嗯、喂時間差唔多啦，問多你再冇網友嘢要答 冇啦， 冇問返要專一樣嘢啫，近排睇咗一隻股票一路留意緊嘅52， 咩東西嚟呀？ 大快活 哦，大快活精神啊，好啊、嗯、大快活。 雖然呢個價啦，今日收16.1啦，都係高啦，冧要冧多 大快活就會多莊嘅， 個零人錢啦、 啊。嚇、啊，咁佢又揾杜汶澤拍廣告頂下清姐咧。 但係我自己純粹咁諗啫，個景唔好話調翻轉呢啲嘢就會 好啊！呢啲又係香港股票市場嘅一啲嘅 myth 啊，legend 嚟嘅。 係啊， 嚇、啊！經濟唔好，大快活大家樂咁樣嚇，咁、嗯、啊大快活啊話俾你聽，裏邊有唔少嘅莊嘅。 嗯。 唔少嘅裝嘅， 呢只平過大家樂好多， 呢只平過大家樂好多， 純個 P 嚟講已經係平好多， 咁亦都係反映咗嗰個 number of shop 同埋質素問題嘅。 呢個係， 依樣 係 嘅， 呢個從來都係 bank 個感覺係咁。 咁啊，通常嚟講咧，即係當啲轉角市嘅時候咧，大快匯都會跌得犀利，因為佢好多裝，有啲裝一轉角市唔對板咧，佢就走啊嘛。 嗯， 即係一樣嘅啫嘛，佢要填氹嘅啫嘛。佢、一同時間搞炒緊三隻嘅話，大快匯有位走嘅，咪走咗填其他啲氹咯。咁啊，但係當佢跌定咗嘅時候咧，会慢慢爬翻上去嘅， 系啊。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点捉住佢跌定咗嗰下嘅啫？ 睇住先啦，睇 夹住呢啲，夹 住先啦，睇多一蚊先算算啦。 咁啊，反为只翠华就唔好掂啊，即系开始散货噶啦。 唔好掂， 翠华唔好掂啊，散紧货啊，啲小心少少啦。 系啊，好咁啊，今日时间真系差唔多啦。 OK， 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 拜拜。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v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